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筑配成双。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乐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 永康， 街坊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前男友为前女友充30000电费求复合，女方说回不去了，求小伙子的心理阴影面积。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街坊们怎么聊。哎， 嗯， 分了啊。 好，有我一份，有我一份。 你是觉得是分钱呢还是分房呢？ 甭管分什么，有我一份儿。 好， 你看小孩乐的， 对对对， 分好东西呢。 那个 有我一份啊。 拜堂平好像 你要是想要的，你得先给人当。 我给人当什么？ 儿子那辈儿已经你是当不上了， 还当小辈儿要啊？哎，这不叫小花，你这是这么当小辈儿学来的是吧？ 没，不是不是，我那意思你是直系亲属吗？ 为什么跟直系亲属有关系？分遗产呢？ 哎呀， 反正白来的无多有少，是不是？ 前女友分东西分得到你这儿吗？ 哦，那分不到我这儿了。谁的前女友啊？ 嗨，谁的前女友都没弄明白，先憋着分东西。 不是，我以为到年底分东西呢。 真馋。 哎呀，分的是洗涤灵，你也说王大磊真馋是吗？ 就是这个人的心性非常的贪婪。 哎，什么贪婪？哎。要有好事就跟你不上似的， 真的得看，要是得豁出去给人当那什么的， 小辈儿啊， 我们就不上。 那小花，我跟你说，那是利益诱惑不够。 对， 你比方说现在趁几十亿的财产， 那就轮不上你了。 这本家没孩子， 哎，对，就需要找那么一个王孙磊。 哎，什么叫王孙磊？是需要找一继承人，就死活看着你了。你说你不去？ 死活看上我，我是可以考虑考虑，但死活能看你吗？ 行了， 第二顺位就行。 行，各位，这个还没见着真东西呢，两个人已经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我说句公道话啊，小花，你先说说人家这女友分到底分什么？你让王大磊是值得激动啊，还是说值得沉思啊？你让他冷静冷静。 就是咱们胡同里的小胡，小胡跟前女友分手了，小胡心里呀是心如刀割。 小胡那前女友好像还不错啊， 长得漂亮着呢， 都心如刀绞啊， 比刀绞的厉害，他是老哥。 嗯，哎呀，小胡坐那真是茶不思饭不想， 冷冷清清，孤孤单单，困困牢牢，一个人。 这词儿听那么老的慌啊。 小胡就琢磨，我得怎么样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才能打动他，让他回到我的身边呢？ 敲门去啊。 哎呀，这个要我说啊，我不是说闲话啊，分了手了您才想这些事儿，当时好的时候您干嘛来着？ 嗯， 怎么了？ 小胡的口头语。嗯， 哦， 阻止你。 好，我以为是这个什么呢，当那个交通协管员当习惯了，在路口拦车呢。 我得为他打理好所有的生活需求。 嗯，对，这应该。 我这个女朋友你们是不知道啊， 嗯， 从小被我疼惯了， 从小 哎呦， 青梅竹马 结发的夫妻。 不是，我就是看着他长起来的。她呀不太会照顾自己，是一个自理能力很差的女孩。 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啊，说这个事儿控制住情绪。 她是生活不能自理是吗？ 妈， 你不说你先别哼了，你说的 瞎说。 你刚说完啊，自理能力很差。 自理能力差但不是不能自理、 哦、 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1368天，也是我们分手的第一天。 4-3-1-4年左右哈， 这不也是新的开始吗？你值得呀，忘记 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有没有爱过呀，小柱？ 我倒是没爱过你女朋友。 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有没有？ 我爱过别人的事儿啊！ 净会搭茬，一点真心的付出都没有，在这儿弹劾。 我可不 弹劾，弹劾谁呢？ 人家把你给弹劾了，你这别指指还说我呢。你先控制住情绪，理清思路。 我跟你说，我们之间的情感你是理解不了，那是情深似海。你这个人在生活中没有对任何人付出过真心，一天到晚就在这儿瞎哈哈。 我是个哈巴狗是怎么？ 我觉得小柱你还是有用的，由于你的出现，他这个情绪转移了， 矛头直指我。 对， 我呢，我想好了，我必须为我的女朋友负好这个责任，为她的将来打理好她生活的需求。 哎呀，我跟你说啊，她爸她妈都没说过这话。 对呀、 啊、 我女朋友爱穿高跟鞋。 对， 那么高跟鞋呢又容易磨脚，我得为她准备好高跟鞋的后跟贴。 后跟贴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我以为多准备药呢。 就是女生啊穿高跟鞋啊，有的时候那鞋跟很硬，那就会磨她的后脚跟。有时候你要给她备好什么创口贴呀、 啊，脚跟防裂油啊， 后跟贴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绵羊膏啊， 绵羊膏， 绵羊油啊， 羊膏啊，就不就得了吧，还得绵羊的羊膏。 不是，小柱，绵羊油那种膏状的，抹在后边，万一要是伤到了呢，可以让它迅速恢复，润滑皮肤，这样穿的时候也好穿一些， 哎、 脱的时候也好脱一些。 我跟你说，他不是说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差，是你想的太多、太过了、太细了。 嗯， 又来了。 而且呢，我得想想，我得给女朋友买一个充电宝。她经常啊，打着打着手机就没电了，也想不起来带一个充电宝，给她买一个大剂量的。 大剂量， 小花，这充电宝我头一回听说叫大剂量的。 我学的是小胡。 剂量这个词儿用在充电宝上。 他跟我说的呀。 我听说大容量。 我也说大容量，哪怕你说大辐射量，我都能明白。 大剂量，你说明什么问题吗？就是说他还是确实给他女朋友买过拜糖瓶，你知道吧？买大剂量的。 大剂量在那喝的。 又来了。 另外呢，女朋友啊有的时候买东西啊没个算计，买着买着就 不买了、啊、还是就胡买了， 就没钱了。 哦， 卡都买 了。谁都那样啊啊！ 我给她打电话，手机也没有电也没有话费，我着急呀、啊、找她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心如刀割。 写信呢，有邮递员。 为了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万一有一天她想跟我和好要给我打电话，没有话费没有电费，在黑暗中想着我的脸，念着我的名字，却一无所获。 我觉得你女朋友是被关起来了。 不是，黑暗中人也没有电了吗、 啊、 没有电了 啊。 那女朋友做过黑暗料理， 黑暗的屋里嘤嘤嘤的哭。 这屋子里边有多少虫子呀啊， 嘤嘤嘤的哭，而我不在她的身边，多着急多心疼。所以呢，我要给她的电子支付充值3万电费。这样呢， 充3万块钱电费 能撑一段时间吧？ 好家伙，你女朋友是电动的吧？ 王小雷，你怎么说话呢？ 这么费电？ 哎， 3万块钱电费，在我的印象当中能用得死去？ 嗯， 你是你的，我不管，我不能允许他在黑暗的夜晚想着我的名字啊，流着伤心的泪水，嘤嘤嘤嘤。 哎呀，我觉得你应该买一电蚊拍啊， 他就不嗡嗡嗡嗡嗡嗡。那他一形容啊，这女朋友我都不想要了。 哎，这意思人家俩人分有你的原因啊？ 本来就不是你的，什么叫你就不想要了？ 我说我要有这么一女朋友，连我都不想要了。 嗯， 这人也不怎么样。 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儿了。我呢，我给他写出来，我给你24双高跟鞋都贴满了后跟贴，37种的常用药都分类备注好了。 哇，这么多种药，37种啊！ 平时你出门老是忘记关空调。睡觉不爱关灯，所以呢，我给你那个电子账户里充了3万块钱的电费。 嚯！ 月末拿到月末账单的时候，你也不会心疼了。 白花钱 的。我希望有情人能够好好的在一起，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 啊、最后这句还是别人说的。 哎、 不是嘤嘤嘤吗？他怎么挖了？ 莺莺莺是那个姑娘。 哦， 最后怎么样？把那莺莺给挽回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女方说那个回不去了，很简单，就说了这么四个字。 哎，这回不去了可是双关语，一个是这人回不去了，是不是那钱他也是打算就回不去了？ 哦，钱那儿退了。女方说了，我想归还那3万块钱的电费，互不相欠。大雷， 挺好。 就冲这女孩，分手之后什么都不要。王大雷，你应该要这女孩。 是不是这个男孩现在做的都是谈朋友的时候不肯做的呀？ 我觉得是借这机会埋怨这女孩。 哦，你是说真心话假分手？ 哎， 那女孩还认真了，回不去了。其实我觉得男生都爱面子，像小胡这样啊，就敢大胆的说出来，而且呢做了很多的这不叫后事吧？ 我去，小胡你这用词太不后事是什么事儿？ 像小胡这样分手之后还能放下自我，甚至是可以做到心动就行动，我认为还是非常值得。哎， 关键词怎么用哎代替了？ 应该是你呀，小花。 因为我不了解他，我从这个举动上啊，我满意。 你应该跟小猴啊搞一段恋爱， 对， 然后跟他一分手，你呢又得到3万块钱的电费，然后呢谈恋爱期间呢吃着喝呀穿呀戴呀使着用的坐的开的。他都能给你办到了， 还有高跟鞋后跟贴呢。 对，还有那脚后跟防电油， 你瞧瞧眼东西， 还有那个绵羊膏，是不是那大剂量的充电宝？ 小柱，你应该学学小胡，你看人家男人对女人的爱就是默默的用行动付出，对不对？你呢？嘚嘚嘚，哈哈哈哈哈哈，冷嘲热讽，瞎哈哈。 结果到现在还孤身一人。 有孤王坐椅子。 哎，我就问你们两个，要是你们分手了的话，像你们这么好面， 王大磊不找人家对方要3万就是好事儿，得把拜堂平后3年的拜堂平都得要出来。 你们想主动找那个女生去道歉或者挽回吗？ 那分什么事儿？ 对， 都分手了还什么事儿啊？ 那 是因为谁分手啊？ 对， 是你主动的还是他主动的？ 哎，对， 如果他主动的呢？ 那王大磊肯定回去啊，认认真真。奶奶， 他主动的，那我得看这事儿因为什么，对吧？值不值，俩感情还在不在？要是我主动的，那我还求他干嘛使？ 你当时是很生气，分就分。 嗯， 但过后吧，你心里挺记念。 纪念 记挂 好嘛， 我是说又记挂又怀念，综合了一下啊。 对对，弄几个小记瓜子。 我想着你们俩一起去过那些地方，池塘边那棵大榕树。 哎，大榕树， 你是假装他不在你身边，可是你还是脚步不由自主的走到了那个你们一起曾经吃过饭的地方，那个食堂 啊，是池塘，你说清楚了。 池塘边有个食堂，你们在食堂里边吃饭， 一起手牵手散步聊天的地方，曾经山盟海誓的地方， 小花 都走了个遍。而且呢，你时常会想起他来，心里不是个滋味，很想见面掐他，掐他脸。 呵，我是想的，我是恨他呀。 这情人见面的掐， 不是掐掐他的小脸蛋儿。 哎， 你也想 给大伙手中的。 对，看完路人说话都这味儿了， 谈谈他的小脑壳。 你看我们分手原因我也知道了，就是动作太大，都是互相伤害式的。 最后是亲亲你的小嘴唇。 对， 但现在不能啊，只能看着他的照片发呆。 哎， 看着他的照片吃拜堂平。 你以为你分手以后每天都很轻松，开始那么一两天是这样子的，没人唠叨了，不吵架了， 结果从第3天开始就负重生活。 什么叫负重生活呢？ 对呀，什么负重啊？ 心里边心情很 沉 重啊。对呀，哎呦，坠的那个难受啊，上不来气儿了， 坠坠不安。 对，背也驼了，脚也拉不开栓了。哎呀，那个眼睛 眼 儿 也 耷 拉 了， 死时候都不用烧了吧？ 哪儿老说这话，好好的分个手干嘛就死啊死啊的？ 你们说我这形象 很可爱吗？其实 这可爱吗？这个 翻翻前女友的朋友圈， 对， 微博，看她每天都很开心，哎，好像没有影响到她的情绪， 而且一个池塘都没有。 你心里在琢磨了？ 哎呀， 我的，差 点把我给忘了。 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就这样，一点都不重要，我都寡欢了，她还怎么欢乐？我就想问问她，心里有没有我，在不在乎我？ 都分手了还说这话多没意思。 他是不是有什么新欢了呀？ 那要这样是我心里就平衡了。 我是谁呀？ 谁呀？ 王大雷。 你把最后一段说清楚了， 这个口型不好直接导致发音的不准确。 王大雷， 别跟自己较劲了好不好啊？ 我有面的人，我能低头向他求饶，联系他主动的。 哎， 他失去我是他的遗憾， 哎， 他后悔， 对， 他应该先来找我， 是， 没有人像我这么疼他、爱他、关心他、呵护他， 嗯， 我要找他吗？喂，你说话呀，小猪， 我这打电话呢。 最后你打电话问了的，我要找他吗？小猪就说了，别绷着了， 哎呀， 你到底爱不爱人家呀？你搞清楚这个情况了没有啊？反正人家是没找我来聊过啊。你 多信人找他聊得着吗？ 你是晚上一起又一起啊，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喝点酒吧，一会儿陪陪我吧，给我折腾的都瘦了。 不找他老折腾小柱， 这可能也是那女孩跟你分手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要是这样的话呢，不光小柱劝你，我也得劝你的嘞。你要是跟前女友分手之后这么放不下的话呢，真不用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联系她。分手以后先冷静冷静啊，找找自己的问题。 行，我找不着了。 也让对方呢回忆一下你们之间那些美好的事情，想想你好的地方。如果他有点伸出橄榄枝的意思呢， 我赶紧瞪住。 然后接下来相约大榕树下 池塘边。 我想起了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 再教你两句情话 啊，准管用吗？ 准管用。 哪两句？你说。 跟他说。 第一句， 洋洋。 就这句就管用啊？ 没有，先把你的情绪，我是说那个，这个很重要。讲完洋洋以后，有一种那个害羞啊，又是心里暖暖的，对对对，可可爱爱，憨憨傻傻，可不可？ 憨憨傻傻啊， 主要是以这个打动他嘛。 嗯， 可不可以？ 可以，请你跳支舞。 好像有。 墙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个不停。 你踩一点，我瞧瞧瞧。你先教我这舞步。 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可以约定，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一声我想你啦。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哦。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阳光依稀的早晨眯着眼睛微笑一下， 说想着吃白糖瓶。 老忘不了这。 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在黄昏的街道上坚定地握着彼此的手，一起约定 回家给大剂量的充电宝充电。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这个词儿吗？ 妈宝知道，烟卷儿，就抽这个烟的人，就是妈宝男。 哎呀，妈宝男啊，就是什么呢？离开妈妈呀，好像就无法独立生活的男人。你比如说吧，李宏伟。 李宏伟，岁数倒是不小了，是个妈宝男是吧？ 是个妈宝男，不是我说的坏话啊。他呀，你看，妈，我衣服呢？妈，我饿了。妈，我想喝水。妈，明天叫我早起啊。妈，给点钱吧，没钱了。 他爸爸呢？ 爸，我妈呢？ 哎，我多余问这句，他妈什么都管。 那当然了，爱着呢。 明白了，就这种被宠坏的叫妈宝男。 对， 怎么了？在家长眼里，你多大都是孩子。 他宠溺就过了一个程度了。 他关键是这个人呢已经独立了，他就需要有这个能力。 对啊，你喝水你找你妈，你自己不会倒啊。啊，小猪， 会倒，但是不知道水在哪。 那你让我给你倒。 我是锻炼你，好好的伺候伺候，我都伺候你多长时间了？ 你就使唤我，跟使唤你妈似的。 那这样的男孩是不是就没有什么能力跟主见了？ 往往是把能力都耽误了，就是小伙子一点这种自己的担当没有。 在00后中占1%，这受访者我也不知道居于多少，反正是对2000多名受访者进行的一个调查。 嗯。 90后占26.7%，80后占了49.5%。 嚯，80后占这么高呢？ 70后占了16.5%，60后占5.8%。 60后确实是不合适，你琢磨琢磨，这么大岁数 已经50了哈， 这有可能奔60了都，还得喊呢，妈，我要喝水。 别着急。 所以呢，两头看起来都是小，就中间这部分呢，八零后、九零后占比最高。 八零后为什么？那是计划生育后第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家里头不知道怎么宠着了，永远当孩子，上面还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这还有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岳父岳母、公公婆婆，不知道怎么疼了。 这么多人， 那可不。 咱们总结总结啊，我觉得可能会有什么任何事儿都得先问问妈妈的意见。 对呀、 向妈妈报备。 既然叫妈宝，就得这样事都问他妈。 缺乏生活自理的能力，没法照顾自己，连顿饭都不会热了吃。 你听，不是不会做了吃，不会热了吃，弄不热。 就是高压锅，他不知道哪边冲着北。 小花，哎，这个问题我觉得考你，你也不知道。你告诉我高压锅哪边冲着北？ 那是高压锅，不是指南锅，知道吗？ 我真的这个问题特别难回答，高压锅哪边能冲北啊？ 我是说两个问题同时柔和说的，一个是出门就迷路不知道哪边冲北，一个是这个高压锅这不知道怎么就出去了，那压力。 但你结合起来这问题一般人都不知道。 这高压锅冲不冲北跟那压力释放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下面一条呢，心理上非常依赖母亲，工作感情父母包办。 父母包办这不就社会吗？ 他就不动脑子，这个姑娘怎么样？我妈不同意，那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他们反对。 哎，还真有这样的。反正那个什么大型的生活服务相亲类的节目里，有这样的男的出现， 对吧？有些工作也是。那这事儿，这我得回去问我妈一下，她这方面有经验。 上着班回家问妈一趟，也不见得来得及啊。 您看这图纸啊，咱们这是最后这坐标，咱们是。定这点儿还是定这点儿的？这不成，我可说了不算，我得跟我妈商量商量的。 那电视台大磊带的那个实习生不也有这样的吗？ 剪片子，你看这点咱留着不留着？王老师，这您等会儿吧，回去问我妈去。哦，你妈也是这个专业的？没有，我妈是会计。 他能算得过账？ 就是王大磊一训，那哭了小孩。 你等着，王老师，我告我妈去。 责任心不强，王大磊派那活，你把明天这机器带去。行嘞，第二天。啊， 这是没带来。 这个、我那个什么那个他就后来 怎么还弄了那么多人来、啊？ 他们一干扰我。 谁们？ 还有盲目的顺从，这稿你们写对吗？那您觉得呢？不对呀、啊，那就不对。 这人就是什么呀？碰见什么人他就什么观点。这是说的这个稿不错，对，这挺好的。那这点不行啊，哪能这么写？对，这点不行，那不能那么写。 对， 自己没有主见，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想。 那你说这个，你明天怎么拍啊？行，我知道了。哎，情况发生变化了，嘉宾没走到这个位置上，你还怎么拍啊？那您说怎么拍？你跟着嘉宾走啊。那我跟着嘉宾走，一直跟着嘉宾回家了。 对，哎呦，好嘛，改贴身号了，那谁受得了啊？ 还有自私，认为别人的付出、父母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 就认为这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应该这么干。 比如王大磊接了一下这个实习生去了一个这个地方拍摄，他就认为王大磊应该接他的，因为您是老师啊。 老师就应该接学生， 但您带我 到了个儿， 我没有车呀。 王大磊说我这车也是借的，扫码借来的车，知道吗？ 我混的也不好，知道吗？ 我跟这实习生诉什么苦啊？对吧，他实习生是这么跟我说的。确实我也挺理解您的，什么前面左拐、 还得让你带着呀。 可是我小嘛，我小 小，我没欺负你， 人家说的岁数小， 还没满月呢。 胡同里有一位说了，哼，有一次婚礼上，我看见一个男的跟他妈妈十指紧扣在拍照，而他老婆站在后边，他是不是个妈宝男？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槐香柳荫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苍松一大片，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当，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小学门口。 哎， 跟我玩去。 去哪玩呀？ 咱们去爬泰山。我有钱。 啊？可是哥哥，我们下午还有体育课呢。 你去不去？我去爬泰山，我带你去。 不想去泰山，我想去西湖。 西湖不都做馅儿用吗？ 不是，你说的是西葫芦。 你才糊里糊涂的呢。 我想去西湖，因为我记得有首歌唱得好，好走西湖美如霜。 那个什么吧，你还一下午上体育课好吗？ 那我要去西湖呀，去西湖。 咱们去西湖也行。 那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吗？ 不用跟他们说，下午咱就回来了。 哦，也是，我要说的话，我爸爸妈妈准不让我跟你玩。 对。 小哥哥，我累了，我想坐歇会儿。 那火车呢？歇会儿火车有大座。 我要吃冰棍，我要吃冰棍。 开往杭州的 T-34 列车就要启动了。 啊，你听见了吗？开往杭州的那一 T 就要发车了。火车上也有卖冰棍的。 啊，杭州的 T， 你听了吗？又断一 T， 要不然咱赶不上了。 哎，小朋友，哎，列车就要开车了啊！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哎呦， 咱们买点包子吃呗。 一会儿有那个推小车的阿姨，咱就跟她买包子吃就行。 天津站到了，本次列车在天津站停靠五分钟。 大哥哥，底下没有买好吃的了。 麻花可能车上就有。 我饿了， 车开走了 呀，坏了，咱们没赶上这 T， 那怎么办呀？ 哎，那两个小朋友啊，两个小朋友，你们是哪儿的？ 我不告诉你，我们要去西湖 啊，上西湖。你们家长呢？ 家长在学校门口等我们呢，我们下午就得回去放学 啊。你们是哪儿来的？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 哎呦，你们两个小朋友没有家长跟着啊？ 因为我们是首都的小朋友。 是，我知道你们是首都小朋友。哎呦，赶紧来来，跟叔叔走，跟叔叔走，来 你 跟叔叔到派出所去。 你有麻花给我吃吗？ 有，到那儿全有啊，还有窝头呢啊。 哎呀，你怎么领俩孩子来呀？ 哎呀，你可不知道，火车站上俩孩子自己跑了。 那你就拿这儿来了。 没办法呀。 小朋友打哪儿来的？ 我来自首都。 哦，来 自首 都。 哎 呀，叫嘛呢孩子，胆儿可够大的。 我叫李小慧。 他叫什么？ 李小慧。 这个现在这孩子还要叫这名字的呢。 哎，贾大人起名字，那你嘛事儿？ 我说这叫李小慧太少见了啊！ 为嘛呀？ 哎，这孩子学的俩 就为嘛？ 小孩啊，就是模仿能力强。你先哄哄孩子，我赶紧报警吧。 哎，来，哎，宝贝儿想吃嘛？ 我嘛都想吃。 你想具体想吃点嘛呢？ 我们想吃麻花。 哦，麻花啊！好，有，来吃吃吃啊！哎，来吃什么味儿的？ 好甜呀、 啊！好甜。 他说这个麻花好几天了 啊，没有这新的。哎呦，这你尝这，哎，尝这，哎， 有把子吗？ 什么子？ 哎，你有把子吗？他想擦下嘴。 有把子？ 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是问有包子吗？ 哦，包子，包子劲儿没了。那个饺子行吗？饺子，凑啊。 有醋没？ 吃来挺全乎啊。有蒜你要吗？ 来两颗， 好 嘛，连整 个我们蒜都论偷啊！您北京论颗 啊？啊，叔叔呢？你给我偷蒜去嘛？ 偷去干嘛？论偷？哎呦，跟您说不清楚了。哎呀，这俩孩子，你坐吧，你帮我算去。啊，哪儿呢？哎呦，谢警察同志，谢警察同志。 哎，爸爸， 你来得够快的呀！ 那我听说赶紧坐动车，我呲冷就来了。 好嘛，您这孩子胆儿也够大的哈，自己坐火车到我们天津来了。 哎呦， 得亏啊，是下车的买麻花的呢，要不买麻花直接就奔杭州了。到了杭州，那西湖的美景盖世无双啊！ 是，我知道。 爸爸，我要在天津玩。 天津玩，你怎么不跟爸爸打招呼啊？ 因为我从小就听到一首歌。 听什么歌啊？ 红的。哎 呀。叔叔，我有300块钱。 下回你少攒钱，你少听歌。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你看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说的是一个真的紧急求助的事儿。两名本溪儿童最大的愿望就是去泰山游玩，因为没钱一直没如愿。结果今年春节，俩孩子收到3000块钱压岁钱，认为旅行费够了。结果11岁的小男孩带着8岁的小女孩结伴离家出游了。 您说现在这孩子胆子够多大，这他就敢走。 那家长更着急啊，紧急求援。结果人家沈阳铁警都出动了 啊。最后呢，在民警和家长的劝说下，这两个小朋友呢得到父母说暑假期间去泰山游玩的承诺，而且呢现在放弃了行程，跟着爸爸妈妈一块回家了。 所以说呀，对孩子的承诺您一定要注意，千千万万要及时兑现，要不然他自己出去了您可就够操心的。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3.3商城。 哎呦呵， 看看化妆品吧。 啊，算了，不看了，谢谢。 防晒霜。 哎呀，不需要。啊，哎呀，上2楼看看卖衣服的吧。 老年人穿的3保暖秋裤， 上3层再看看。 儿童玩具展销的，儿童玩具展销的啊，有拼图，有插块，有插片的啊。 这商场怎么跟别人不一样？2层秋裤，3层插片。上4层再看看。 这秋裤还有没有紫色的？ 哎呦，这应该叫秋裤商城。要都是这个，我就回家得了。再上一层吧，到顶上看看。 米饭、炒菜、水煎包的啊，尝一尝的啊，拉面的啊。 我看来今儿是买不着东西了。走吧。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个商场啊 ，B 座新开的全都是时尚的那个服装，这 A 座现在真没法逛了，全都老年人的东西。快点，走到 B 座去。 走吧。 我跟着这几位上 B 座吧。哇，这 B 座够大的啊！哎，你好。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哎，你好。真乱呢！哎，这家不错，没什么人，我进瞧瞧。 哎，小姐您好，我们是品牌女装，欢迎您选购。 哎，你好， 打折期间，马上就要换季了。 哎呦，这款还行， 和您的肤色很配的，您看，特别是这个扣子和您的肤色非常的配，你要不试试？ 这不算大白扣子，我不喜欢啊。 不是，今年啊最流行这种黑白配了。 哎， 这个拉锁和您的肤色也非常配。 你们就没有挑一个服装跟我很配的吗？ 您看这件服装，这个内衬跟您肤色非常的配吧？ 内衬外人看见吗？ 我们的意思是这个细节做得很好，你看这个拉锁，这个你拉一下，滋滋，是不是非常好拉？ 您看这个衬，刺儿刺儿，你看是不是特别衬？ 你们这叫什么品牌？能告诉我一下是吗？ 皮丘卡。 哦，吓我一跳，皮丘卡。 确实是混合了这种北欧大陆以及这个南欧风情和这个西欧的这个浪漫，东欧的这种多变于一体的这个品牌。 欧洲分四面的， 您要不试一下？ 哦，中欧的没有吗？ 就中欧这种设计的款型正在推出， 哦， 是下一季的重点。 哦，下一季，这一季就到这儿了。 对，我们今年四个季。 要不您试这件？ 哦，试这件，试我试这 件。这个颜色太好了， 是吗？ 和您的这个 肤色 非常的配。因为灯光的问题，你可能看不出来它这种变换的颜色，其实非常好看，您是不是？ 哦，你这卡其布变色的， 而且是一种织法了。你要不要试这个？ 哦，试我试这个吧，好吧。 哎，试试。 哎，有我这么大号的吗？ 有，您 啊，拿一个。 这边是试衣间，请进。 哎，好。 没挂盐。 好，还是放盐是吗？ 不是，您看您这样拉不上，那得拉开了之后吧。 哎呦，我 拆！哎呦，刚看见什么了？ 衣裳跟我的肤色吗？不就是？ 哎呀，你看真好看呀， 是吗？ 特别合身。 但我觉得要是换上刚才那拉链就更好了，这不太好拉。 这拉链是假的，拉不开的，是这个装饰。 您是拉了半天是吗？ 那算了吧，我还是换一套的吧。 这身可以吗？ 啊，这个我试试。 这上下分身的，您这个好穿一点。 哦， 对，这是分身的，分身的。 来，您进去吧。 哎， 我来帮你拉。 哎呦，我看见什么了？ 我的肤色。 哦。 哎，出来了。哎，这个也好看耶。 是吧？ 对。 哎，您要知道，奥黛丽·赫本呢，经常是这种高盘发，然后小立领，非常精神，无袖。 好看吗？高盘发，小立领。 好看，非常精神。 对呀，再加上您这么个大圆脸。 真的，您就来这套吧，我建议您。 哎呀，这套我再看看吧，好吗？ 这套没拉链， 我再换一件，我再看看吧，我换一身，好吧？ 那您试这件行吗？ 哎，这件我也行，我看看啊。 试这件吧。哎，你这套真的很好看。 怎么好看呢？ 我觉得它的剪裁非常好，贴身。本身您没有腰，但通过这个衣服呢， 等会儿 看出腰来了。 你怎么说话呢？ 就是您这个腰线这个过渡本身呢，您有，但不是特别明显。可是穿了这个衣服，特别显腰身。 你就说勒得慌不就完了吗？ 不，它是剪裁的问题， 它真不是 勒的。拼接 的 问题。 对，你看它这有一个卡腰， 对， 这还有个卡子， 这儿这么一刀，这儿一刀， 对，这儿剪了个口， 这给我分，这停， 两刀。 什么意思？我不要了，我换，我走了。 我们说这种剪裁的两剪子， 不行，我看着这不适应，我觉得勒得慌。 这怎么不懂时尚啊？你说这， 嗨。这个你得说啊，这个高大上的这个商店呀、啊，未准啊就来的人都是高大上，没准儿就有那个矮胖矬，是不是？ 不是说，这衣服要再都穿不上身，那就没什么能上身的了。就这身材， 哎呀， 不挑东西、啊 他等着鬼上身吧。 嘿，说谁呢？以为听不见呢？那试衣间里全听见了。 哎呦，看见什么了？ 我的肤色。 逛商场的经历您有吗？这位雷女士特卖会上逛，一名营业员拿了一条裙子给她试，感觉不好呢，不想要了。哎，营业员马上就说了：“你看您也不懂什么是时尚，我们懂，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您这都不挑，您还挑什么呀？”结果雷女士很不爽，马上回敬：“哎，你不是卖衣服的吗？我说买你就开票，我不买你就放回去，干嘛呀？装腔作势的，谈什么时尚专业呀？”反正啊，雷女士说当天是生了个嫌弃。 过去啊，都讲究和气生财。像这种营业员，好话不得好说，把自己的顾客都得罪苦了。不买他的东西啊，应该。 营业员对顾客能说出这种不专业的话，看来呀，还要严格的培训。 后海前门大石烂，搜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 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街酒吧里，哎，现在这人呀，惯孩子惯的没边儿。 呦呦呦呦，这话打您嘴里出来，这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愤慨？ 对，谁溺爱你了是怎么着？ 切！那天我在车上碰到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个老太太上车了，我旁边呢坐这么一小伙子，一看老人上车了，得让个座吧。刚给说老人让个座，老人倒是没坐，十六七岁的孙子给坐上了。老人还叫了，哎，来来来，孙子正好坐，快坐这儿吧。 这老人呐，疼结辈人，这都属于正常的，古来有之。 我说王老师，您听清楚小花说的了吗？老人上车之后要求乘客给他让个座，乘客给让了，人以为是老人坐呢，老人把他那十六七的孙子 啊， 快二十了 啊， 让孙子坐那座，老人站着。咱甭说那让座那位什么感受，这孙子他什么感受啊？ 这孙子的感受我不知道， 你想想呢？ 我想能想出来吗？ 哎，反正那孙子挺胖的， 这跟我也不挨着啊。 哎，我给你描述一下，就这个大胖孙子，十六七岁，戴个眼镜，寸头，穿那么紫， 还好我留长头发了。 哎呀，你怎么痴心了？我怎么说你吗？ 那你说谁呢？ 虽然小的时候你有隔辈的疼你啊，也疼得不像样，但是 不 总没到这个程度上。 我觉得是这样，现在没办法，因为你既然把这个座让给老人了，那么这个座的处理权呢就在老人手里了。所以人家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关键他这孙子也不懂事儿啊， 十六七了，那快二十了，大小伙子 就不知道是什么呀，老人站那累啊。 对呀、 万一这孙子从小就这么养着，就是吃哎吃，喝哎喝，他是这么个孙子怎么办呢？ 这甭管怎么说，你现在还嘴硬，你还说家里给你养傻了，你这么想， 哎、说这话了， 你怎么这个立场那么不正确呢？那替孙子说话， 不是我替孙子说话，是这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孙子。 当然，我给你再描述一下这个孙子的接下来的举动啊。坐那儿以后，其实这车上人啊都开始议论了，男孩太不孝顺了啊，也不说给老人让一个。也有人说了，你看给老人让的，这老人也是。那给你让你就坐吧，怎么能让孙子坐呢？ 那人家乐意呀、啊，对不对？ 但这老太太孙子呢，是低着头玩手机，是置身事外，爱说什么说什么。 哎，这就是新一代这个好多人的特点，哎，假装听不见。 他可能玩手机，真没听见啊。 真是，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道玩手机。 因为这个事儿，车上就发生了一场让座风波。有人说这个老太太不对，有人说这个孙子不对。 我觉得这事儿吧，其实也不能怪老太太，也不能怪那孙子。应该怪那让座的， 那咱们让座的又有问题了，人家不是好心吗？ 是好心，那你不看看老太太带没带孙子？下回让座得问大娘，您带孙子了吗？没带孙子您坐这儿， 或者问大娘，您要带孙子也行，不是不让您带，但是您得保证，确实您坐，不是孙子坐，您保证，您发誓，再狠点，发誓再狠点，再狠点，再狠点。 那个我这站下车。 你看，给老太太轰下去了吧？ 但是也可能接着问老太太：“您下车了，孙子呢？是跟您一块下，还是在这儿？”在这 儿怎么老有孙子的事儿啊？ 不过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有一些这个专门研究心理的专家们就说了，说这个事件里面有一个双重标准形象，一面呢是爱护孙子的老奶奶把座位让给孙子坐了，另外一面呢让座的小伙子跟老奶奶后来也发生了口角，那么小伙子体现出来的这个教养也是不够了，因为在孙子面前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不利于孙子的成长。那么作为孙子呢，应该以老人利益为主，如果一开始就把空位让给老人，那么让座风波就不会发生了 啊。你看看，这才听明白吗？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往事的心中，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